重庆有个餐厅老板外卖生意冇停手，原来个外卖平台 apps 咧帮佢出优惠，买满30就减29蚊。哇，咁大只蛤乸，梗系好多人帮衬啦。但咧优惠嘅嗰笔钱咧就唔系个 apps 俾嘅，系要个店家自己啃嘅。咁即系被优惠，仲要个店家俾翻佣金俾个 apps 添。哇，真系多谢晒。咁有时咧有啲强国口吻就系咁讲嘅，就话佢哋啲 apps 咧先进啦，走到潮流嘅尖端啦，快很准啦咁样。但系咪真系咁成熟足够推出市面咧？就见仁见智啦。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各位外国嘅曼联球迷，福音嚟啦！曼联都即将回归祖国咯。内地嘅媒体报道，中国平安将会以2.7亿嘅英镑收购曼联嘅12% 股份，加埋之前平安董事个人持有嘅3.46%，距离私有化曼联又迈向一大步咯。好期待啊！好期待啊！期待曼联嘅红色波衫由红魔鬼转为国足嘅红色波衫啊！我系强国新环者阿 Win， 嗱，欢迎嚟到强国 新环者，反对反对，我要真曼联， 回归咗真曼联嘅曼联， 你本身你曼联都系美国资金噶啦， 我好难做啊！你讲， 即系你依家你系咪睇唔起强国？ 系咯， 你系唔系？ 即系我觉得咧，强国嘅资本咧，好多时咧会为一啲嘅球会又好啦，好多时候咧都唔系一啲带嚟一啲正面嘅影响。 点解先？你点解歧视？ 例如南华啦，唔系歧视，系纯粹睇佢往绩。系啦，想睇旺即好多时一啲内地资金咧，都系搞到一镬泡咁样。 MJ 再讲咧，就会出现咧，我哋咧强国新环者呢年龄入边咧，第一次有打交嘅事。 嗱，我有爱国，有爱曼联，咁你点算咧？又 国 家又曼联咁样？ 你够胆讲咁样叫爱国？ 矛盾点算咧？ 我突然间谂起一场足球赛事，喺应该十。年11-12年前零几年嘅时候咧，马会当其时系有受主个芬兰超级联赛嘅芬超嘅，当其时有一场波，我好记得嘅，因为我喺新闻度睇翻嘅，有一场波叫夏卡，而家都仲有嘅夏卡队唔知边一队，而当其时夏卡本身系个主胜咧系比较热嘅，突然间由夏卡个主胜一路咧变到系十几倍个波胆啊，最重要马会有开波胆啊嘛，嗰个对方赢个其他波胆咧由80倍变咗临尾得翻10倍。结果系乜嘢？结果就 系 夏卡最终呢场波输咗8-0，而有即系报纸报翻咧，夏卡个老板咧就系大陆人嚟嘅，即系将佢将买咗呢队波啦。咁呢场比赛出咗8个 U10几嗰啲球员嚟， 好明显啦。 即系成件事大家呼之欲出咯，好明显。所以我又觉得睇 MJ 所讲嘅，只要有强国嘅资金引入咧，就会有呢啲嘢。 真系好担心 你。啲难问题就系咧，嗱 ，AC 迟啲都会咁噶啦。 AC 本身都有啲问题噶啦，二哥。 你讲一讲先啦，咁啊，其实咧近即系点解我哋特别会讲呢个 topic 咧，就系讲紧话咧，其实咧强国啊，近依我谂1-2年或者2-3年咧。嗰、那个资金啊，走出去嗰个情况咧，其实好多嘅。咁、当然唔止足球啦，即系喺各个领域。咁、其实都好多强国资金走入去。咁其中一个领域咧，就系、是、足球嗰度。咁咧，其实咧，依家咧强国嘅资金咧，走咗去啲咩球队度咧？嗱、我唔有啲太细嘅咩分超嗰啲，我唔讲啦。我讲一啲比较，即系可能听众或者即系睇开足球嘅朋友，稍微熟悉少少嘅球队，有啲乜嘢球队系有关事咧？马德里体育会 系 大连万达咧，有超过20%嘅股份喺马德里体育会度嘅，系啦，又或者讲紧话，爱斯宾奴，西班牙嘅传统唔系劲旅，但系传统球队爱斯宾奴，你基本上就系全权去俾大陆资金拥有噶啦， 系， 又或者边队咧？嗱，最比较上年新少少啦。两队米兰嘅球队 ，AC 米兰、 国 AC 米兰同国际米兰，国际米兰咧买佢个买家就犀利啦，苏宁系啦，苏宁大家知咩嚟啦？ 电器啊， 系啦 ，AC 米兰咧嗱就一个咧不知名嘅投资者叫李，即系不知名我财疏我浅啫吓，叫李永红，王飞鸿个红啊，佣金个永红，但系咧其实咧嗱有好多传闻咧就 系、是、一啲被操控嘅傀儡嚟嘅， 佢背后嘅。佢背后嘅资金或者个人系边个嚟咧？哇！呢个 新 传闻啦，盛传啦，就系咧我最尊敬嘅习近平主席， 都唔出奇嘅习主席啊！ 不嬲话佢中意 唔好用习主席啦，小王维尼啦， 你讲乜嘢啊？ 阿 为你喜欢足球呢就众所周知㗎啦。咁所以都系唔出奇嘅。借用一啲财团去买起即系买咗足球队背后再操作。好似你平时玩嘅 CM 啊啲玉成足球咁样囉。 甚至呢出奇甚至其实英超嘅曼城。佢本身呢佢系一个阿布扎比即系中东阿布扎比嘅资金嚟嘅、嗯。但系其实呢原来有 13% 嘅股份系来自一个中国嘅投嗱唔知边度中国嘅投资联盟系喺英超嘅曼城入面嘅。 咁、嗯、其实习总都去嗰度啦。 系 系 啊 咁有啲关系㗎啦。 系啦再加上可能之后有机会平安啦平安好大集团啦。 我都好期待曼联回归祖国嘅一刻啊。 佢会去嗰度打表演赛嘅。 降下了屈辱升起咗主权啊嗰首歌点唱啊百几好。 唔系我未练啊 到时嗰啲球星呢要喺度唱啲大陆嘅红歌嗰啲呢 即係 啦。未要共产党咩要先中国。 即係卢卡古啊迪基亚啲全部都要唱红歌。 我唔知呢我硬系即系可能我的偏见啊，就系我睇到啲简体字嘅 sponsor 咧，喺嗰啲波衫上面，我就觉得睇唔顺眼噶啦。 咁唔系你似你只要慢慢适应噶啦，真系慢慢适应噶啦，曼联系咪？ 即系唔系？即系你我觉得吓呢、這个可能系个字体可能少少拉开咗，个字体系繁体字系靓少少嘛，系正式少少噶嘛。咁你 show 出嚟，我唔介意写曼达，你咪写翻繁体嘅曼达出嚟咯。我睇唔顺眼啲 display 系简体字嘅。 同埋其实咧，其实我反而会觉得咧，呢个中国嘅资金入咗呢个所谓欧洲嘅主流球坛咧，其实咧，我会觉得系一个，我会咁讲嘅正常现象。其实俄罗斯资金十年前入咗去啦， 即系 你车路士。其实过嚟过去车路士同埋可能其实嗰十几年前俄罗斯联赛本身都系蓬勃嗰一段段时间㗎嘛。咁、嗯、你本身你车仔俄罗斯联赛咁其实已经入咗去啦。又或者中东嘅资金例如讲緊话曼城囉巴黎啦最出名依家两亿几欧罗买嗰个球员返嚟。我到依家我都觉得我都以为系咪发紧梦呢嘅可唔可以分返个零头俾我呢或者。 都系一啲成功例子佢哋呢啲阿巴马维治啦比较出名嘅车仔咁样呢、嗯、其实呢佢哋呢啲钱同而家中国嘅资金走出咧有少少相似嘅，佢啲钱咧可能都喺自己国家度咧，可能唔系真系咁安全、嗯，可能会甚至系连个人身都有啲问题，即系政治上面可能啲钱随时俾人哋化为乌有噶。嗰阵时睇车仔嗰啲新闻咧，就话阿巴莫默治同佢同级嗰啲富豪咧，有啲钱俾人充公啊，坐紧监咁样噶。咁阿巴莫默治就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将啲钱就掟出去车仔嗰度啦，咁啊。可能有啲洗錢嘅動作啦，咁啊令到啲錢係變咗係見到光啦，同埋攞到個身份地位啦。咁而家內地嗰啲人咧，其實佢哋好多時有個所謂嘅資金走出去嗰個動作啊、嗯，即係走資啦，係啊，大家都知啦。咁走資你扎家衣咁走咧，仲係變咗係即係可能俾人追得翻啊咁樣噶嘛。咁、嗯、但係如果去到買球會一啲咁大件事咁高嘅動作咧，其實就好難再追你噶啦。 嗯， 即係有少少叫做。too big to be fail，、嗯、即系其实讲紧咧，你话你基本上咁大个仔，一间咁出名嘅球会度，你系咪喐我先？ 你 系咪喐？你 都唔系咁喐到佢，因为牵涉嘅利益团体系好多噶嘛。我当好啊，八旗你而家洗黑钱，或者中国，我代表中国政府就捉住你，你攞住一亿喺意大利嗰边嘅，咁但系原来一亿咧。你已经洗喺 AC 米兰、国际米兰嗰度咯，咁、嗯、你要收翻意大利政府啊、意大利嘅联赛啊，全部都唔肯过你噶、啊。 同埋咧，调翻转，我觉得咧，呢个系成个欧洲球坛，即系个主流球坛一个国际化其中一部分啫、嗯。你基本上你唔好讲中国资金，唔好讲俄罗斯啲所谓即系新兴国家嘅资金。你例如讲紧话，你依家嘅曼联或者你物浦，你系咪英国资金？唔系，你都系美国嘅资金，都系美国资金嚟啫嘛。只不过系，即系或者可能，甚至之前可能有一啲印度嘅资金入到英超。咁其实中国嘅资金其实其中一部分，其实 所以唔好咁抗拒。 我觉得我觉得 MJ 咧 系咯， 如果佢买利物浦咧，我好支持嘅，系啦。如果佢买曼联咧 ，sorry 啊，真系。 同埋咧啲钱咧， 我嘅身体都好诚实嘅。 其实除咗我头先所述嘅球会之外咧，有啲球会咧未必真系系中国人做大老板，但系有好重嘅中国资金认知。例如边队咧，爱华顿 系 爱华顿咧，其实咧佢之前咧就公布咗，即系已经即系披露咗啦。 李铁嗰阵时系噶啦， 李铁嗰阵时都未系，佢今季、直情今年有个 deal， 其实咧佢系问系工商银行咧，就借6000万英镑俾爱华顿。 咁所以今季愛華頓咧，其實買人都即係有都買都幾犀利。 係啊，係啊，愛華頓。 咁所以某程度上咧，係來自呢個工商銀行嘅資金。咁、嗯、而嗰個工商點解工商銀行突然間會借咁大嚿錢俾佢咧？啲、嗯、人就推測住，喂，你肯定係有啲窿路啦，好地地做啲工商銀行借錢俾你。 咦、嗯？唔係喎 ，MJ， 你可以諗下喎。如果真係中資平安買咗曼聯嘅話，咁可以將曼聯嘅主場變咗喺上海或者喺廣州， 或者叫平安奧脫福。 咁你以后睇曼联欣赏曼联嘅球赛方便好多、啊。 咁又再唔系曼联啦、 啊。咁都系曼联。 如果曼联嘅主场唔系奥田福嘅，你觉得嗰场仲系曼联？ 平安奥田福、啊，平安奥田福、 啊，平安奥田福都仲勉强系可以嘅。 即系我始终觉得系好事嚟嘅、啊，即系你唔好睇到咁反对先得。 吓、啊，淘宝嘅雁飞路咁得唔得？淘宝雁飞路咁样吓， 或者苏宁雁苏宁呢个 苏宁酋长啊， 苏宁酋长球场。不过即是好像白琪所讲啦，即是这个世界的资金是不停引入。 是啊， 你越多人看嘛，即是证明你有一个号召力或者有影响性在这里。 但其实大家觉不觉得呢，不嬲在足球场我不嬲都很怀疑那些钱，我觉得是真的督数来的，真的洗黑钱来的。 你洗黑钱是紧的啦，我想讲。我想回应回头先各位讲的、球场冠名的问题。就是马蒂会的球场叫什么名字，叫曼达大都会球场咯，啊、就真系咁样叫咯， 系、啊、所以酋长奥脱福呢啲啊，唔系酋长奥脱福，系淘宝奥脱 福雁飞路啊，呢啲系会出现噶啦。 咁某程度上咧，其实咧，即系我唔知道各位听众有冇留意开足球嘅消息啦。今季咧，即系今个赛季未开始啦吓， 系、 啊、咁，但系咧，即系之前嗰个转会窗咧系黐咗线嘅，即系我哋啲球迷嚟会系会觉得，即系不停有一啲。几千万甚至过亿嘅欧罗嘅交易系走咗出嚟嘅， 两亿嘅尼马咯， 两亿尼马嗰个就系一个中东嘅资金啦，又或者讲紧 AC 米兰嘅，佢今季都用咗超过两亿去欧罗去买球员，仲未买完， 系啊，系啊，咁几多个啊？十个啊？ 十一二个到啦，应该仲未买完， 有啲夸张， 真系好恐怖，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有一个传闻或者啲讲法咧，就系话喂，你啲咁嘅大陆资金，你系唔系成成机机咧？美其名就去投资个球坛，实际上咪走钱咯。 其实咧，呢啲所谓走钱咧，佢会唔会？譬如我自己咁样谂啊，一个国内嘅土豪就买咗 AC， 跟、住先俾，当然佢要通过国正常嘅汇款啦，将啲钱褪咗个 AC 啦。咁跟住佢再通过 AC 去收购一啲球员、要求对家再私下回佣咁嘅汇款方法。 大把方法， 我觉得真系完全不出奇。 大把方法，咁好简单啫嘛，你唔使讲到咁复杂。我话买 AC 咁样吓，你我本嚟知我同你 deal， 你系 AC， 我系大陆买家，一亿得噶啦咁样。咁而家我同佢唔好啊，咁我计十亿系啦，我表面上俾十亿你。唔系麻烦你帮我将五亿转翻去个意大利嗰个， 会唔会？但系始终都系冇法律嘅保护咁嘅呢件事，会唔会我俾咗十亿你，拜拜咁样，会唔会？ 咁梗系大家好多方法啦， 啊、即系互相制衡咯，而唔系用法律去制衡。 可以签啲法律合约啊，啲嗰啲好复杂嘅技术上问题，我谂大班人可以解决。 同埋咧，嗱，我讲多少少咧，即系拉远少少。嗱，呢个都未必关强国资金事，就系讲紧巴黎咧用2亿2200万欧罗咧去买尼马一个雕。咁、因为其实欧洲咧球坛咧有个 FFP 啊、即系一个叫财政公平制度，就系讲紧话，总之你啲球会咧就唔可以蚀太多钱。 系 咁咧，就啲人就话质疑佢，点解你过到你成2亿买个2亿欧罗买一个球员，咁你点解会即系你啲你条数你平唔到噶嘛？ 系啊。 后屘咧有人咧话，原来巴黎用咗咁嘅方法，因为呢个足球坛系越嚟越古怪，就系咧话原来咧系背后一个政府势力，就系、即系佢背后嗰个中东卡塔尔政府咁样啦。其实咧，佢系因为卡塔尔嚟紧搞世界杯啊嘛，即系过多几年搞世界杯啊嘛。 系。 咁咧，佢系其实咧，原来。那个讲法就 系 话佢用3亿欧罗签阿尼马翻嚟做世界杯嘅代言人，然后咧佢俾咗嚿钱阿尼马，跟住你自己买断个合约啦，咁跟住我自己买断咗，我唔系自由身转去巴黎咯，咁我就唔关巴黎，咁喺巴黎就好免费咁得到个球员翻嚟。 咁、嗯、即系唔系用巴黎嘅资金买，就系用诶呢、个卡塔尔航空、 卡塔尔政府， 就出钱去用。 佢直情请你，我请你做世界杯代言人，我用咁多钱俾你。 但呢件事系唔 make sense 噶嘛？即系如果嗰个条例咁易破，咁就点讲都得啦。我曼联冇买人啊，冇买人啊，系啊，我叫阿摩连奴基金去买人，摩连奴基金同我无关嘅。 买完之后借俾我，啊、借俾我用，啊、借俾我玩啊啫。 系啊， 冇、 啊、 买， 免费嘅，甚至佢俾啲钱我添。 其实慢慢咧都会用呢个方法嘅，其实呢个方法唔系第一次用，之前西甲咧都用过一次， 好似迪维斯嗰阵时都试。 迪维斯有少少唔同，迪维斯系佢 ownership 咧喺间公司度，体育公司度。咁咧，我之前讲西甲嘅方法咧，就系讲紧话咧，间球会又系我俾笔钱你，你自己买断个合约，系啊，咁跟住你咪即系佢透过间公司俾钱，即系佢做啲商业嘅运作啦，即系骨腾咁样咪，总之呢笔钱咪我出嚟吹啊， 系，但系俾咁样俾咗咯。我觉得我觉得欧洲足协会做嘢嘅， 做唔到噶啦，你边度够咁喐你啊？佢成个政府喺后边， 唔系咁你个条例唔啱啊嘛，即系摆明喎，你咁样咁系人都可以破解嗰度。 即系等于嗱，我假设如果我论翻少少强国啦，我当 AC 米兰背后真系我哋最尊敬嘅习大大，你估欧洲足协够唔够胆喐 AC 米兰咯？就系咁简单啫嘛，你可能随着成个中国市场。嗯，你同中国政府对着干喎，依家我哋伟大嘅强国，强国生还者，我哋一 件事嘢都系讲规矩嘅， 系啊， 吓你咁大， 即系我唔系针对中国嘅任何球会，你都系违反呢、這个所谓咩啊财政公平嘅条例啊嘛，本呢个财政公平条例就系话，喂，你唔可以出咁多钱，同埋咁多球员，你而家摆明就系出咁多钱买球员，但你就话唔系你 出，其实呢两年慢慢破咗啊，就算咧 M J 你最中意嘅曼联咧，其实某程度上都系用啲奇嘅方法去避咗呢啲嘢， 买铺巴咁样， 又或者即系佢或者讲紧话，我求其我腾轮都我关轮腾轮到第四间，即系我可能我间接第四个空壳公司，跟住佢赞助你咯， 系， 咁跟住你唔系收嗰笔钱咯， 系， 即系去翻呢个框架里面去符合你个要求咯， 系啊，唔系你唔系点会嗰阵时成亿买铺巴翻嚟？ 我嗰阵时谂过，即系如果两个球会咧要互相买人咧，又有个差喺度嘅时候，咪求其标咯。哦，曼联咧就用普巴加 MJ 咁样，就买阿美斯翻嚟咁样哦。MJ 值好多钱啊，你吹咩？ 但系咧，我谂翻去强国咧，佢依家依个所谓资金流窜出去啦，即系无论足球又好或者其他都好咧，其实咧近呢几个月啦，特别系咧， 好似严打紧， 开始严打啦，即系佢直情咧有啲人民日报啊、人民网嗰啲咧点名啊，就系话苏宁同埋李永雄。就话你 AC 米兰同国际米兰，喂，你依家你买球会投资球坛为实，咁咧就走资为名，走资又为实， 好明显咯。 系啊，你依啲咧，依啲系对国家唔好嘅， 系 开到名喺度讲你，又或者另外一样嘢咧，就未必关足球事咧，就系讲到明，喂，你啲银行嗰啲嘢咧，如果万达啦，讲到明指明万达，你将来有啲乜嘢拼购喺出边咧？银行系唔可以借钱，讲到明唔可以借钱俾你万达。如果你就喺外边嘅拼购，呢啲某程度上咧都系想集住你啲钱，唔俾你走。 系 啊， 咁都一件好事嚟嘅。前几日睇一单文章，睇一单新闻就系话。有过万亿啊，几万亿啊，系喺美国啊，净系美国啫，未计喺澳洲啊、加拿大呢啲。即系你谂下，呢个中国人嘅手揸小部分人手揸大部分嘅财富，佢就将啲大部分嘅财富就搬咗去第二度。 系人都做紧呢样嘢噶啦。 我反而我喺度咧，即系我会有一个，我作为一个外国嘅物业民顾问咯，外国嘅强国生患者，我会咁样谂嘅。我哋嘅国家咧，其实要反思一下，点解啲钱要咁样走？ 吓， 点解啲钱我点解我赚嗰条我要走出去先？ 讲开呢个咁深层次嘅问题，我嗰阵时同个客人喺度讲，佢就同我讲，又系坦率我哋第一节嘅佢所讲啦。喂，点解中而家中国咁好，你啲香港人又要嘈喧巴闭，又移民又呢个？我第一句就话，你个老细，你自己个老细，自己都移民。跟住话，佢都要保护佢啲财产啫。咁你有冇见过美国人为咗保护嘅财产移民嚟中国啊？只有中国人要保护佢嘅自己嘅财产同人身安全，要移民去第二度啫嘛。唔会有美国、澳洲、加拿大嘅人移民嚟中国噶嘛？ 又或者咁讲， 我觉得去到万达啲咁规咁大规模都要走咧，万达咧仲系盛传啦，盛传咋吓？佢系有习大大家族嘅股份喺度嘅，系啦，佢咁都要走咧，咁大家可以谂下，即系嗰个事情系点样样咯？ 集中啲咯，呢个咪就系佢哋嗰个制度诶，冇一个安全嘅保障之下，佢哋所有嘅人，即系无论我有100万又好，有1000万又好，咁其实都走紧。而家咧有个中国嘅即系有移民界有个咁样嘅讲法咧，就系话咧，中国政府其实一路都捉紧啲走资嘅人嘅，就系同啲政府啊，政府同政府之间嘅一个暗地条约添啊。喂，如果你帮我捉到啊 Win 咧，佢喺美国嗰度有10亿咧，我哋就褪5亿俾你，你帮我捉佢翻嚟得噶啦，咁样就即系俾翻嗰个政府咁样。咁所以而家你会见到有啲喺外国俾人捉翻嚟嗰啲人咧，其实可能当地政府出卖佢咁样噶。咁所以喺移民行业嚟讲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tricky 嘅嘢喺度做紧。 咦，就食饭分享鞋都 有 喎。 好啦，咁呢一节就讲住咁多先，下次再一啲吓移民嘅秘闻啊，或者系一啲吓点样走资嘅嘢，再同大家分享。 好啦，拜拜。